我哋上一次咧就系讲四众弟子之中咧，就系讲咗出家嘅比丘，即系男众出家，呢个女众出家嘅比丘尼。嗱，咁啊，今晚咧继续讲呢个在家二众，就系优婆塞，以共都系优婆夷。嗱，咁啊，向下呢个经文咧，每一段都有呢个优婆塞、优婆夷嘅，因为呢一本咧就叫做《优婆塞戒经》。咁啊，所讲嘅亦都系呢个优婆塞、优婆夷所受嘅戒法，所以对于呢个优婆塞用优婆夷呢两种嘅道理咧，我哋应该咧都要知得多少嘅。嗱，咁啊，优婆塞咧就系、是、男众嘅居士，优婆夷咧就系、是、女众嘅居士。咁啊，印度话佢哋优婆塞或者佢哋优婆夷。中国话叫做近视男或者叫做近视女，嗱咁啊近视男点嘅意思咧？近就系亲近啦，视咧就视奉，就系、是、男子信佛或者女子信佛啦，就系、是、亲近佛，以共咧系服侍佛，即系奉侍佛，但系必定咧要受过三皈依，或者进一步受过五戒。或者受过八戒，或者都受埋个在家个菩萨戒啊，咁啊先至可以称为叫做男众嘅优婆塞，女众嘅优婆夷。嗱，咁啊如果只系一般嘅信佛咧，又未曾受三皈，又未曾受五戒啊，亦未曾进一步受八关斋戒或者菩萨戒咧，咁就唔可以随随便便咧系称呢个优婆塞。或者咧叫做优婆夷，咁咪一定咧曾经咧系受过三皈依入佛门，以共咧系八关斋戒、五戒或者咧菩萨戒，咁咪先至咧名为一个标准咧嘅在家嘅优婆塞、优婆夷。嗱，咁啊出家嘅二众咧就叫做内附啊，即系响呢个佛法里边咧，佢系附持呢个佛法。或者咧系弘扬佛法，或者咧领导大众咧做一切如法嘅佛事，咁啊称为佢做内附啊。嗱，咁啊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呢两众咧就叫做外附啊。即系佢虽然入咗佛门，佢因为未曾出家，系属于外边咧，系附持呢个佛法，附持呢个三宝。咁啊，助佛咧来到啊系发扬，咁啊称为咧叫做外附。嗱，咁啊，我哋明白咗呢个优婆塞，以共呢个优婆夷简单嘅两种道理咧。嗱，咁啊，以后在呢个经文里边啊，凡系有呢个优婆塞、优婆夷咧，就唔再重复嚟到解释啦，就唔好啦吓，即系。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凡是那些曾经解释过以后有相同的呢，我们只有读一下就略过了就算了。我们继续呢就是说，既然在家就属于所谓在家学佛，那么也都讲过这个出家的义众，那么跟着就讲这个菩萨了。那么据足来讲，印度啊叫做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中国话咧，亦为叫做觉有情。嗱，觉就系觉悟，有情咧就系指呢个菩萨啊。佢行菩萨道，未曾咧正果或者成佛以前啊，咁啊，佢都系属于咧呢个有情式嘅众生，亦即系佢自己本身咧，亦系众生之一份子，咁啊叫做有情。嗱，由于佢咧。信佛，佢就咁嘅善根啊！佢亦都信佛，亦归依个三宝，亦都受个菩萨戒。咁啊，而且咧，佢发呢个大道心啊，发呢个菩提心，所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随份随力去做。所以佢本身咧，属于一位咧系觉悟嘅友情，觉悟呢个佛法嘅真理，嚟到自度与共度人。咁啊，叫做觉有情。嗱，咁啊，如果在利益众生呢方面讲咧，觉就系觉悟，佢将佢自己所了解、所觉悟咧， 嗰種的道理啊，亦都咧係隨分隨力來到咧去教化眾生，咁啊屬於咧利眾生呢一方面講嘅，就叫做有情，即係將自己所覺悟的道理啊，去度一切有情有緣的眾生啊，所以就叫做利他呢方面嘅覺有情。嗱，咁啊呢個菩薩咧，以佛教呢方面嚟講咧，佢一定啊～真係得歸三寶，受過五戒，受過菩薩戒，亦都得肯啊發呢個四宏誓願。所謂眾生無邊，佢要誓願道啊；煩惱無盡，佢要誓願斷；法門無量，佢要誓願學啊；佛道無上咧，佢要誓願成。嗱，咁啊發咗呢種咁啊上求下化嘅四宏誓願咧。隨份隨力的修學，隨份隨力去做到，那就稱為叫做菩薩。所以菩薩呢，就不是說某一個人的專有的名詞，而是普遍大眾，只要你肯發這個四宏誓願，上求下化，都可以稱為叫做菩薩。當然你未曾證這個出世性果以前呢，就屬於叫做初初發心的菩薩。咁進一步呢，就叫做九修個菩薩啦，即係你呢發咗呢個四宏誓願之後啊，始終都唔會有退心，始終啊都係日日咁精進，上求下化呢，咁日子攻心啊，能夠斷煩惱，證到呢個菩薩嘅位置，你就屬於呢個九修個菩薩啦。嗱，咁亦都有一類呢叫做佛菩薩喎，點解佢就佛菩薩呢？就係佢本身呢已經係成咗佛啦，但係由於度眾生呢個悲願啊未曾了，所以佢仍然呢示現呢個菩薩身呢，去隨緣化度呢個有緣嘅眾生。例如乜呢？大家呢聽講話好似昨晚呢，你哋都賀過呢個觀音誕啊，咁就拜過一堂佢就大悲忏。嗱，大悲忏開始咧，唔係幾耐嘅啫，最多係呢個忏頭咧做咗十分八分鐘，唱咗十分八分鐘之後啊，跟住就發完有篇文，佢就南無過去正法明如來，現前就觀世音菩薩成妙功德，就巨大慈悲，一身心就現千手眼。照見法界就扶持眾生。嗱，咁啊頭嗰兩句咧，南無就即係頂禮啊，即係尊敬，亦即是係恭敬啊。嗱，咁我哋頂禮、尊敬、恭敬係邊一位咧？佢哋正法明如來就屬於咗過去成佛，佢個名咧即係成佛個名咧叫做正法明如來，佢現前就叫做觀世音菩薩啊。嗱，佢過去已經是成了佛，叫做正法明如來。現在就倒駕慈航，示現個菩薩身來的度眾生，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觀世音菩薩。說明觀世音菩薩呢，就不是說普普通通的菩薩，而是早已經成了佛。由於與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呢是特別有緣，所以他倒駕慈航，示現個菩薩身咧，坐釋迦牟尼佛轉法輪，向呢個娑婆世界裏邊咧係度眾生。咁就説明觀世音菩薩咧係古佛再來，所以叫做咧係佛菩薩。嗱，但係菩薩咧好多人就係誤解啊，嗱，好似天后廟佢就拜天后菩薩啦，好似北帝廟佢就拜呢個北帝菩薩。其實這些呢，所謂北帝與天后呢，不可以稱為叫做菩薩。在佛教來的判定呢，它是屬於這個有福德的鬼神。凡是菩薩呢，一定是要斷了這個三界的見思煩惱，亦都斷了這個出世的塵沙煩惱，未曾成佛以前，那麼才可以稱為叫做菩薩。就不是普普通通呢，我們跟他叩幾個頭裝住香呢，他就是菩薩。這種呢是普通講句呢，是叫做有福德 的鬼神。那么鬼神就有很多种的，有些没有福德的做恶鬼，那如果那些有福德的呢，他就做一般的神。那么好像黄大仙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年初一呢排班这样入去拜他的，那么拜他的有些是敬果，有些是敬花，有些是敬油，那么各色其色。那你说他是不是很有福呢？如果没有福的鬼神，他就怎么可以令到这么多人对他顶礼，对他来到是供养呢？那么说明他是一种是有福德的鬼神来。那么如果那些没有福德的鬼神，通常说他都饿鬼了，想吃又没得吃，即使你给他吃供养他好的饮食，他一接到到个嘴边都变成了火炭，吃不得的，想喝又冇得喝，即使有好好的喝给他呢，他都变成了那些所谓消融的铜，消融了的铁，根本就是辣嘴不喝得下去的，这些叫做冇福德的了，就成为这个饿鬼了。所以凡是菩萨呢，以佛教的定义来看，一定呢就要发这个四宏誓愿，所谓自道道人，所谓悲智相运，咁先至可以咧。我哋尊敬佢为叫做菩萨。嗱，咁啊，当然菩萨嘅位置咧，就系、是、有钱就有心嘅。嗱，咁啊，《楞严经》第八卷啊，讲菩萨修行嘅位置咧，系有55个位置，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再加上登十地以前的暖顶忍世第一的四家行，共成54位了，再加上十地以上妙国以前的等觉菩萨位，一共就经历过55个位置。当然前前比这个后后的功行就差很多，后后的功行就胜于前面的很多了。咁啊，经过呢个55位嘅菩提之路咧，一级一级咁样前进，最后咧冲破呢个等觉菩萨位，先就可以成就呢个妙觉佛果菩提。嗱，咁啊呢啲都系属于咧系九修行嘅菩萨呢方面嚟讲嘅，亦都系实实在在咧修行进入呢个菩萨位呢方面嚟讲嘅。嗱，咁啊在我哋凡夫位中啊，所谓未曾断烦恼，亦未曾证这个出世的圣果呢，那么我们只要发心，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断烦恼学法门与共是修行，最后能成佛道，这样这些通通都是叫做在我们这个凡夫位中呢修学这个菩萨道。所以如果有人家发心去受这个菩萨戒呢，我常常都是这样鼓励大家的，就不是说贪得意的人受，那我又受了，好像受菩萨戒都搭这件衣呢，是好像与人家不同了，你只是穿件袍就比厚一点，那我搭了件衣就当然是前过你了，不是这样解的，也都不是这样这个名的。我们主要呢，你受了菩萨戒是真真正正依照这个戒本里面六重28条轻，一级一级这样去学去修，与共呢我们要发这个广大的誓愿，不要只是自私，一定呢要为大众啊。我们呢一般那些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很多那些迷信的，我们做一堂佛事也好，或者共众也好，他所收的功德他都是发愿，希望我的仔就发财，希望我的孙个个都是出人头地，一般的心愿都是这样的。拜菩萨可以说多部分都是这样，但你们要知道这样叫做自私自利，这样就不称为菩萨不得已，你想生西方都不是那么容易，属于自私，只是希望自己的家族发财，希望自己的仔仔孙孙呢个个都是了不起，但是别人怎样呢他就不理了。那么这种发心呢， 可以說是他的小城是自私自利，不明為他就真正的拜菩薩。如果我們真正的拜菩薩，我們一定不單是希望自己好，亦都希望大家都好。那就很簡單，如果我好我有得食，如果大家都沒得食我固然食不落，如果我食了兩口爬兩口， 你肚餓餓到都那條腸都會痛的了，你看見我有得食你就摸食，你又會什麼後果呢？那就一定是腸，那就變成我捧著這碗飯我都吃得不舒服，恐怕人家就搶，恐怕人家就打架，搶不到打都有份，那就變成世界就不得安寧。我們發一個心願要廣大，不單是我自己要有得食有得著有得住，我們願一切眾生都是跟自己一樣有得食有得住有得著，那就大家都好了，這個世界就會和平。所以孔子都有說，他說衣食足就是然後知恥辱，如果我們一個人樣樣都豐足，要食就有食，要著就有著，要住就有住，那麼這種環境還哪處有去做這個壞事去偷去搶啊？即是說如果被人家發覺都很醜的，你又不是沒得住又不是沒得食，為什麼他還去偷去搶呢？那麼反過來，如果呢又冇得食，睇见人哋食嗰条肠都饿到痛嘅，咁啊想着又冇得着，一阵北风吹埋嚟，冻到蹄蹄震嘅。嗱咁啊想住又冇得住，咁啊落场雨咧，系咪啊揼湿晒嘅？咁啊变咗咧，睇见人哋有食有住有着咧，你就肯定呢个心咧就唔舒服，就会去偷就会去抢噶啦。咁啊变咗呢个世界咪乱咯。嗱咁啊，所以佛教个菩萨嘅意思咧，就一定要自度，亦都要度人。所以楞严经常讲啊，佢话自未得道先度人者，呢、这个叫做菩萨嘅应化。嗱，咁如果自己纵使未曾得道，但我哋都愿一切人咧都得道，愿一切人都好，咁大家都好，有食有住有著，就不會做這個壞事了。所以他說衣食足呢，然後才知得個羞恥，知得給人家地呢將自己呢犯了這個刑事犯呢要坐監那種的羞辱。如果他真的沒有食沒有住沒有穿，那個橫店都是沒有了，就算不凍死都餓死都不如搏一搏，他偷他搶，那麼這個世界就亂了，這個世界就肯定是不得平安，這個社會呢就肯定很多問題。所以我們菩薩的定義呢，就一定要不單自己好，亦都願人家就好。調轉頭來講，應該在這個兩種利益之中呢，首先要願一切人好為前提，自己都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一定的願大眾好，那就自己都好，那就這個世界那就亦都和平，這個社會那就亦都安寧，人與人之間呢才可以和平共處啊。所以佛教這個菩薩的定義呢，那就一定要願自己願他人，彼此呢都是得到這個好處，那就才是呢名為叫做菩萨嘛。那咁大家明白咗呢个菩萨呢个道理之后呢，我都希望大家呢从此发一点心啊，多做啲呢个福利嘅事，对嗰啲所谓有需要嘅人，或者嗰啲年老无依无靠嘅人，或者嗰啲鳏寡孤独嘅人，或者嗰啲有病痛冇医药冇人家照顾佢嘅人，我哋多发啲心咧，系做呢啲咁样嘅事。嗱，咁下边嗰啲经文咧都有一条咁嘅界嘅。嗱，如果我哋喺路边啊，见到一个人有病，佢病得好辛苦，所谓痛苦呻吟啊，嗱，我哋经过见到呢啲咁有病嘅人咧，我哋都应该要对佢多多个帮助。如果能够有力量啊，带佢见医生啊，即使冇力量帮佢见医生啊，我哋对佢都要多多嘅慰问， 或者多多的照顾他，或者他要喝水我们给得水他喝。那么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人，那么见到那些病患者，见到那些年老无依的人，我们不理他不睬他，那么都是属于犯戒的。那么所以以下呢一共有六条重，有二十八条轻，那么跟着呢就一条一条跟大家解释，希望大家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尽量去学，亦都尽量去做，能够满足呢我们所受这个菩萨戒啦。那么戒的意思呢，印度话叫做斯罗，中国话叫做戒啊，好像上一个礼拜呢就曾经呢简单讲过啦。此文叫做戒，什么叫做戒呢？就有这个防非止恶的功能，非就即是不对啦，恶就即是不善啦。那凡是我们持戒的人呢，就可以防止这个不对，可以呢停止这个罪恶。那么持戒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称为呢印度话叫做斯罗，中国话就叫做戒啊。那么译名叫做清凉，为什么叫做清凉呢？如果我们不持戒啊，我们都是烦恼，都是苦恼啊，都是这个生死之因，即是说热恼啦、苦恼啦，根本就谈不上啊清凉。那如果我们持戒，我们依戒去修行，能断烦恼，能了生死啊，能证到这个出世的解脱，所以我们身心都得到清凉自在。所以斯罗的戒呢亦名叫做清凉啦。那咁亦名叫做禁，亦名叫做灭啦，就是我哋持戒之过，係禁止唔做呢个一切嘅不善法，亦都灭除啊呢个一切呢所谓唔正常嘅破戒之法。咁所以戒呢亦名叫做禁，亦名就叫做灭啦。那咁戒呢我曾经讲过，是为这个定位的基础，是为这个解脱的根本啊。那么如果我们一个学佛的弟子，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的弟子啊，如果不受戒或者受了戒之后他不守持这个戒法呢，那么当然就不可以得到这个解脱，不可以消灭这个贪嗔痴慢种种的烦恼。所以这个阿含经啊，有一品呢叫做广演品，它里面讲啊，它说禁戒呢就好像一个吉祥瓶，所愿就变黑啊。什么叫做吉祥瓶呢？就是一个花瓶，一个花樽啦，一个花瓶。那么这个花瓶呢，人人见到它呢都是吉祥，是消灾解难的。如果你见到这个吉祥的花瓶能够消灾解难，当然你所求都能够得到清理的心意了。那就说明如果我们一个持戒的弟子，一个持戒的佛教信徒，由戒的力量有防非止恶的功能，能够出生一切的善法，这样呢你就可以得到解脱了。所以说诸善普智，一切的善法都是由你持戒的力量普遍而得到，亦都得到这个甘露的法味，能够至到呢出世的无为的地方，亦都能够成就你的神通，能够断除一切这个妄想，故说至无为处变成的神通，随诸联想得到这个出世的三门果，自然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么又在这个《璎珞本业经》里面讲，他说一切众生初初入这个三宝的大海呢，就以这个信心就为本。的确啊，如果我们学佛的人没有了这个信心，你的佛法 就好难以成就，你个道心呢亦都好难以增长。我哋对佛法呢一定要生一种呢係坚决不退嘅信心，咁你先就可以进入啊呢个三宝嘅大海，即係话佛法僧啊三宝嘅大理呢唔单有广阔而且好深奥，唯有呢个有信心嘅人先至可以呢係进入这个三宝的大海。跟着他又说，他说住在佛家就是以戒就为本，我们住在这个三宝的佛法的大家庭里面呢一定要以持戒呢是为他的根本。若果你不持戒呢，你即使日日站在佛的身边都没用，都得不到佛菩萨的加庇啊，因为你不持戒，即是为一个破戒之人。那么如果你是持戒的呢，你即使呢不是在佛身边，那你都是一个好的佛弟子，是一个好的佛教徒。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不论你在哪个社会生存，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的。那么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子民，我们只要守法，你就是一个是很好的公民。那么如果你不守法，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公民一样。所以说如果住在这个佛家就要以戒就为本，戒是很重要。无论你是出家的佛弟子在家的佛弟子，戒呢一定要受，亦都一定要守。咁我哋受戒呢可以讲句啦，就唔係贪得意好玩嘅。咁人哋受戒我又受戒，咪贪得意啦嘛，好多人係咁㗎喎。因为我多数都未曾病以前啊都喺外面讲经㗎。即係等于话我未曾去讲经之前，佢亦都亲近过好多法师当地人啊，亦都好多受过戒。咁或者嗰啲受戒嘅形式呢就比较呢係古板啲啦，佢哋亦只係听我法师讲，当然就唔係好详细咁解释乜嘢叫做五戒。咁当然佢受咗戒之后呢守嘅时候啊，或者守得呢冇咁严谨啦。咁到我去讲经呢，咁当然虽然我本身就唔係一个律师，亦都唔係一个真真正正啊好持戒好研究戒律嘅人，亦不过粗枝大叶呢了解少少嘅啫。咁当然我就尽量啊讲到有戒嘅地方呢，我都尽量呢将呢个戒嘅道理係发挥，尤其是五戒啊係为做人嘅根本啊。五戒若果不持，来生唔单话生西方冇我冇望啊，仲要失咗呢个人生嘅。咁因此我对呢个五戒咧，我都咧好注重。每每讲到呢个五戒嘅地方咧，我都同佢哋解释啊，乜嘢叫做唔好杀生，乜嘢叫做唔好偷盗，乜嘢叫做唔好邪淫，乜嘢叫做唔好妄语，乜嘢叫做唔好饮酒。咁啊弊啦，点知我一解咧？凡是那些受宗教的人死了一想，可以说五条全部犯晒。那么那阵子他就怕了，怕就发了毛。那么走来问我了，那么怎么啊法师，我受宗教听你这样一讲这个道理啊，我自问呢五条几乎犯晒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说我都没什么话怎么办啊，我说你应该想清楚你才就好受啊。我说不是说贪得意的，我们家唯一办法呢你就多多拜佛，或者多多拜观音菩萨，你在佛菩萨面前自己都发愿，从前因为无知因为不明，那当然都没办法，已经不做都做了了，但你要发愿忏悔，从今以后不要再做呢，我说都未曾迟。我说如果你明白之后你又不守呢，咁就变咗呢，唔单话从前啊所犯嘅戒不能忏悔啊，你现在呢变咗呢欺骗佛菩萨呢係罪上加罪。我话戒呢就好似呢个法律，人人都要守㗎，唔可以犯㗎。我话戒亦係一样，凡係受咗戒嘅佛弟子 咁啊一定咧要持得清清正正，戒持得清净啦，所以先至能够生呢个定啊。咁啊由定之故，先至可以发生呢个智喎。为所以严持戒律嘅人咧，对于佢呢个身口意三言咧，就系得到清净，就系一个标准啊嘅佛教徒，亦系一个标准嘅佛弟子啦。嗱，通常讲咧，我哋嘅身做呢个杀道淫，我哋嘅口就系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我哋呢个心咧。就起呢个贪嗔痴啊，咁啊即系身口意三业咧，就属于呢个恶业所做嘅就十恶。咁啊，点解佢会做呢个十恶咧？身口意三业都唔清净咧，就系因为佢唔明白呢个戒律嘅重要性，佢唔识得点样去守戒。咁啊，既然唔明白点样去守戒啦，所以咧。佢就變咗對於呢個身口意三業所犯嘅咧，完全都係十惡業啦。以此嘅十惡業之因啊，將來你想唔墮落呢個三惡道咧，都幾難。你只有持戒，明白呢個戒嘅重要性啊，你持戒持得清淨，即使五戒咁簡單啦嚇，唔殺生、唔偷盜、唔邪淫、唔妄語、唔飲酒。你个五戒持得好严谨，持得咧好清净啊，咁先至令到呢个身唔做呢个杀盗淫，口唔做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呢个心咧唔起呢个贪嗔痴，咁啊将呢个戒咧对呢个身口意啊严格嚟到去管束，唔好犯呢个十恶，咁就变成呢个三种呢、这个十种呢个善业啦。由身口意三种持戒就唔做呢个十恶，成为十善啦。咁啊，将来咧浅嘅就得到呢个人天嘅福报。如果进一步咧，以此呢个身口意三业由持戒过而得到清净，加上念佛咧，就可以进此一步身而生到呢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楞严经》第六卷的开头就讲啊，佢话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真名慧，叫做三无漏学。由持戒发生呢个禅定，嗱，我哋持戒嘅人咧，就总系淡薄呢个名利啊。嗱，我哋呢个名利心能够淡薄咧，冇咁严格嘅追求呢个名利咧，咁呢啲完全咧都系由呢个戒嘅功能。就可以去除呢个贪心啦。嗱，咁啊呢个贪心除咗咧呢个生死因咧，佢都解决咗好多啦。咁佢由于持戒对呢个名利咧冇咗呢个贪心啊，咁啊就可以发生一种嘅定力，唔再俾呢个虚名浮利咧转咗去，你嘅心咧有点定力。有定力才可以发生这个智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发慧，这个戒定慧呢名为叫做三种的无漏学。漏呢就是漏失，好像我们的烧机、啊、每一个厨房都有的，我们洗干净的菜呢就当然是捞上烧机那里，主要就希望它流晒那些水呢，那么炒起来那阵子呢就不怕水多过头啦，先就可以炒得佢咧系清清绿绿啦，炒得佢爽爽脆脆，咁咪好食咯。所以呢个烧鸡咧系一定系漏水嘅，点解佢穿窿嘅？就主要就我哋洗干净啲菜咧，装上去就漏晒嗰啲水，咁啊即系漏失咗啦。就个譬如啊，我哋呢个人如果受咗戒，你唔持戒咧，就肯定系堕落，呢、这个肯定噶。冇理由话受咗戒又唔守戒又犯戒咧，唔堕落，咁啊叫做漏失啦。嗱，咁啊，如果我哋守咗戒，咪受咗戒，我哋又守戒，我哋又持戒嘅话咧，以呢个持戒守戒嗰种嘅功德嘅力用啊，可以破除我哋呢个贪嗔痴烦恼，贪嗔痴烦恼嘅生死因断除。 冇因就当然冇果啦，生死因断除，呢个生死果咧肯定就得到解脱。既然生死果得到解脱啦，就唔会响呢个生死之中系轮回打转。咁你话系唔系无漏呢？所以界定为呢三种咧，称为叫做无漏学，唔会漏落呢个生死因。更加不会流落这个生死果报的轮回之苦，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密底的烧机啊，它没有窿的，你拿炸菜洗那阵装下去呢，个菜漏出来的水呢，它通通都响返个烧机那里。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窿啊，没有窿的水就不怕漏失，就不怕流走咯。那我们持戒都是一样啊，以这个戒的清净水可以发生这个禅定水，亦可以发生这个智慧水啊，令我们啊这个生死烦恼得解脱，咁啊永远不在这个生死中来到打转，所以称为啊界定为呢叫做三种的无漏学啦。那咁啊戒呢就是有四科的，哪四科呢？第一就是戒法，戒法呢就是佛所制戒律之法，例如在家的戒法就是有五戒，有这个八关的斋戒，有这个在家的菩萨戒，出家者呢有这个比丘戒，有比丘尼戒，又有这个沙弥戒，亦有我们出家的菩萨戒啊。咁啊，呢啲属于咧系佛啊所制呢个戒律之法，有在家有出家嘅唔同。嗱，咁啊，第二咧就叫做戒体。咩叫做戒体咧？就系话有人去受戒，咁啊，亦都有人去传戒啊。嗱，咁啊，由于呢个传戒法嘅人将呢个戒法传出去，我哋呢个受戒者咧，是接受这个戒法而领纳这个戒法呢，在这个心田之中，那么生起一种呢防非止恶的功能。这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啊，是发源于这个受者的身中，那么这种呢就名为叫做戒体了。那么如果我们受戒的时候啊，由这个长老或者这个方丈或者这个法师咁啊传授俾我哋呢个戒法，我哋得到呢个戒体之后咧，咁你真系就言传呢个戒律而不违犯啊，咁啊呢个戒体咧就会生出一种所谓防非止恶嘅功能，就令我哋嘅道心咧系日日增长，令我哋所受嘅戒体咧日日清净啊。咁啊，将来就可以以呢个戒嘅力量破除啊呢个贪嗔痴嘅烦恼，而得到呢个出世嘅解脱，咁就名为叫做戒体啦。嗱，咁啊，第三咧，亦叫做戒行，受咗戒之后咧，系一定就要实行。呢个唔系开玩笑噶，好似我哋住响某一个社会，有佢嗰种嘅法律，我哋一定要守呢个社会嘅法律，先至做一个良好嘅公民。呢个系肯定嘅，唔会得便宜，唔可以啦投机取巧嘅，一定咧要守持呢个法律。就系譬如啊，我哋做一个真正嘅佛弟子，你除非唔受戒则已啊。如果你受戒的话呢，你一定要坚持，不要呢有后悔，你要守持你所受的戒法，那么绝对呢就不会呢有半点的侥幸的。所以呢就名为叫做戒行，即是受戒之后呢，我们一定呢是要实行，不可以啦是马马虎虎的，亦都唔可以啦，原谅嘅，你一定咧系要守，咁啊叫戒行啦。嗱，咁啊第四咧就叫做戒相啊，戒相咧就每一条戒都有佢呢个外相，例如五戒，咁就唔杀生，又唔准杀生啦，嗰种嘅相。 不准偷盗，不准邪淫，不准妄语，不准饮酒，五条戒呢都有佢呢个相啊。我哋一条一条都要清清楚楚去明白。嗱，咁啊，八关斋戒呢前个五条都系同呢个五戒一样。第六条呢就系、是、啊，唔好坐呢个高广大床。凡系呢个又高广啲嘅宽咧，又阔嘅大床咧，系唔准用嘅。咁啊，点样叫做高广咧？我哋今日嚟讲就嗰啲双人床，一般家庭啊所用嘅。嗱，咁啊，如果唔系高广嘅咧，就应该可以讲话嗰啲独身嘅，好似嗰啲旅馆咧，每个房间都有两张床嘅，两张床咧就系嗰啲单人床嘅，佢个高度。佢个阔度系准可以一个人用嘅啫。如果两个人瞓一张单人床咧，可以讲咧就连转侧都冇可能噶啦。嗱，呢种咁嘅单人床咧，独睡床咧，如果受八关斋戒嘅人咧，都可以用嘅。嗱，咁啊第七条就不过好讲啦，即系咧唔可以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啦，亦都唔可以睇电影啦。唔可以戴呢个香花幔啊，咁啊种种嘅打扮啊，掩饰自己嘅身体啦。嗱，咁啊第八条就系过午不食。嗱，过午不食咧就过咗呢个中午呢个午时，就系由十一点至到呢个一点钟呢个午时咧，我哋就可以食呢个午餐，即系食饭啦。嗱，过咗呢个一点钟以后咧，就唔可以再食嘢啦。咁就叫做过午不食。嗱，咁呢啲咁样咧，好多人话这唔得，其实都系习惯嘅啫。你能够系习惯咧，都应该唔会有问题。你亦都唔使特别咧系过午今晚我哋咪食多两碗咧。如果你咁搞法咧，可能将你个胃都逼坏咗噶啦，变咗未见其利就先受其害。我哋过午不食咧，仍然同平常一样，你系食两碗饭嘅，你就食两碗饭，绝对唔可以多食。多食咧，真系会影响身体嘅健康。嗱，咁啊，延伸呢个五戒啊，同呢个八戒又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嗱，除咗呢个戒相，一个就五条，一个就八条唔同之外啊，其中最紧要嘅咧，五戒就系终身受。例如你1997年1月1日受咗五戒。咁啊，唔论你嗰阵时咧系几多岁，你一路至到你100岁、200岁，你先系死嘅。咁啊，由你受戒嗰日开始咧，一路直至到嗰个受戒嘅人啊，呢、這个寿命已经尽啦，即系话死啦。呢段期间咧，你都唔可以咧有后悔，你一定要守戒。嗱，咁啊，由于五戒咧，佢系终身受噶。所以就有多少个方便，例如杀生食肉，有好多人做唔到的，又或者唔单话佢食肉啊，有啲仲做呢个卖肉嘅生意，好似喺街市咧开个卖肉嘅档口，无论鸡肉嘅、猪肉、牛肉啊，咁佢就卖肉嘅。你亦都有好多咧啊，自己就还要杀生嘅，专门咧唔单话卖啊，仲要自己劏嚟卖嘅。又或者即使不是自己买，他是专门做这个杀生，将那些杀了的畜生呢去交给人家来卖的。那么如果你是卖这些畜生的肉，就或者你是杀这个畜生来去卖给人家来卖的，当然对这条戒呢你就未必可以守得到了，因为你不做这些的生意呢就会影响你的生活。那么因此呢这条戒呢你就可以唔受。个法师问你啊，第一条佢就不杀生，系优婆生、优婆而戒啊，你哋能持否？即系话你能唔能够持咧？你谂下，以呢条戒我不能持啦，我系卖嗰啲猪肉嘅、卖牛肉嘅，咁啊点守呢条戒啫？就或者我自己咧，唔单话卖啊，仲亲自劏嚟卖，咁点守呢条戒咧？你就可以唔出声。唔出声，即系话你唔答应，你唔受呢一条戒，但系就唔系话代表你从今以后唔使受。咁啊，当然你都要转变你嘅生活。 轉變你的職業才可以維持你的生活，所以你就慢慢呢你就轉了，不要再做這些生意，或者不要再做這個劏豬劏牛的事，等你改了你的生活才再保守這一條戒。所以五戒你可以全受，你就可以分開來受，當然呢不能夠一條都不受啦，只是多少個問題而已。咁啊，五戒啲全受咧，叫做滿份嘅優婆生，或者叫做滿份嘅優婆夷，或者你只能夠受得四條，就變得多份啊，即係五分之四，屬於多數啦。嗱，咁啊，或者咧啊，只係受得三條，或者咧受得兩條，咁就變咗就係少部分啦。如果你五戒只係受得一條，咁啊叫做一份嘅優婆生，一份嘅優婆夷。你就慢慢呢，咁就改咗你个习气，咁就一条一条都补返嚟受。